的理由，谁是你皱的眉头，谁是你。我看到城市的颜值，看不到你的脸，就当是陌生的美丽，所有的人都骗。找不一样的天，找能喝醉的店，越是遥远越会思念。跟过去说再见，未来还没出现，现在只有哀怨缠绵。谁不相信诺言？想起你那个门口，想起你。